世界各国人士对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逆贼集团及其危险的核战争演习纷纷表示强烈的谴责。贝宁社会主义党主席说，美国在南朝鲜全域举行的侵略性联合军事演习分明是旨在扼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战争演习和核战争演习。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斯人人民统一共和国政党中央理事会主席强调说，朝鲜是一个自主合法的国家和不可战胜的核强国。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政治系教研室主任说，美国忘却过去其在朝鲜战争中遭到的教训，疯狂进行扼杀朝鲜的侵略战争挑衅活动，但这是愚蠢的极致。秘鲁朝鲜友好文化协会奇克拉约特鲁西略支部主席说，针对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挑衅性的核战争演习，朝鲜政府和人民表示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意志，对此表示全力支持和声援。国际主体思想研究所事务局长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起凌于北侵战争骚动，就将遭到视主权为生命的朝鲜军民更大的报复。埃及朝鲜友好协会主席强调说，帝国主义者疯狂进行反朝军事挑衅妄动，如果他们胆敢动朝鲜领土的一根草，就只能加速自身的最终灭亡。